越发低沉了，好像有一点点沙哑的感觉，不过没有关系，刚好很适合夜晚的氛围。不管你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出了什么，你要知道我都是在用心陪伴的。好，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惯例，一般都是这样的啊，要先说说我们收听收看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单纯用耳朵聆听的方式来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你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场景了。比如说这个角度，比如说这个角度，或者这个啊，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留声机，还有这个复古的台灯，其实这是周一到周五周准时打卤机当中的标配。那今天由于周日的十点打卤机，杰克堂也是一个人坐在直播间里，然后多了这样的道具之后，会觉得整个的氛围会不太一样。因为往常的周日是会有嘉宾，可能是三两好友，可能是两个人的这种对谈，就会有一种话语场。但是当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有一种独自述说的感觉，并且当然我不寂寞，因为有你们在。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说了半天，好，就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大家看到了吗？我们可以再换一个角度，为了显示我们的直播间有各个的镜头，大家还可以看我一会儿切换音乐时候的状态。所以做一个电台主播，这个工作也不再神秘了。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嘿，一路辛苦了。如果大家是十点打卤机的忠实听众的话，会发现我们的片花有一个非常磁性的男生在说，你最近好吗？而你最近好吗这句话，今天我想是用来问候自己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试着问候一下自己，就好像按下暂停键，画下休止符，好好的想一想，拥抱自己。这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休止符》。 世界的庸庸碌碌，做得到的感触。 测得到的感触，超乎你想象的程度，爱了喜怒，人生必经这路，不愿停住，世界我要祝福，感受你的付出，希望能得到你的宽恕，但感情的旅途，只是我一夜的重复，让我写下爱的休止符，希望 来自孙燕姿《休止符》。嘿，一路辛苦了，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话题。不知道现在的你此时是在什么样的位置，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收看。刚刚我说的另外一种收听方式收看方式，是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现状了。我已经在花椒上面看到了很多朋友来到了直播间，比如说雨桐、萍水云天，还有随林心中的风，还有逗号、上帝派我来爱等等等等，很多的朋友。所以看到你们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还有啊、哦，用流量在看的，好，我知道你们都是真爱，那也要对你们说，一路辛苦了，一路辛苦了。这句话其实是想对自己说的，我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每一个自己来说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算是什么呢，一个算是有点哲学命题的意味的，叫做忒修斯之船。什么是忒修斯之船呢？这个名字并不重要，总之就是有这样一艘船，它是被人做了一个假设，有一艘船它停在海上，然后是木质的，有甲板，还有旁边的那些，这专有名词叫什么，总之是由一块一块的木板来构成了一艘船。假设你每一天都去更换一块木板，当然整个船的结构不会被破坏，你只是更换其中一个，等到一段时间之后，这艘船所有的木板都被更换过一遍，那这个时候这艘船还能叫原来的那艘船吗？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脑洞？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就是它还在那儿，它每天只发生了一丁丁点的改变，但是到了某一个节点之后，它好像彻底焕然一新了，但是它还是那个它吗？所以这也是我想说的，就好像在我刚刚做完这个手势之后，这个话音刚落，这一刻已经过去，你的那一个动作，听到的那一个字之后也已经消失。那么这一刻的我们，是不是带着回忆的崭新的我们呢？一路辛苦了，所谓的在说自己，是那个无数的所有的片段合成的自己。在斗转星移之后，仰望的天还会是同一片天吗？ My love, I'll wait for you. Will you wait for me? For now, I'll make believe I'm a knight riding to your castle. 这首歌的名字叫 Conversations with Stars。 所以其实就有点像对着天空说话，对着星星说话。我们总是会对星空星星赋予很多的含义，因为他们好像可以承载着我们的心愿，承载着思念，承载着希望。总之，当我们对未知或者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产生某种想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寄托到看上去很近又很远的星空。看到在花椒里面也有人对我说一路辛苦了，谢谢。而今天我更想表达的，一路辛苦了是你自己对曾经的自己所说的。而今天其实我们的主题呢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课程。对，就每次都要说一下自己好像很辛苦的样子，上完了课要上班，就是有两种身份的切换。其实这两种身份的切换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尝试，因为就是有一种角色的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种角色的混乱感，就会觉得好像一会儿是学生，一会儿又是一个工作者，会跳进跳出的感觉很有意思。但是后来在对我们节目总监的一个小小的提示，温馨提示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所以在周日的节目，有的时候我会更愿意把这里直播间当作是一次对于我来说有点像是复习小课堂再重现。但是刚好这样的过程又变成了一次分享，当然我想分享的一定是我在课上我认为非常有价值有意思，想迫不及待和你讨论，迫不及待想要让你去感受到那些力量和温暖的部分。今天的课是我们的发展心理学当中给了我一个启发，每周日以后至少暂时一段时间都会是发展心理学的课程。所谓的发展心理学，名词小解释一下，大概就是一个人从受精卵开始一直到出生再到成熟再到死亡，整整一生的发展过程。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时间的流逝当中自然而然的成长，我们会忘记或者根本没有去留意。但是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吗？当把它拎出来说，想想我们是怎么长这么大的，我们是怎么从小小的一个小婴儿变成了现在这么大。小的时候还有的时候不太理解，比如说爸爸妈妈的朋友来家里面做客，每次基本上都会说被说，天哪，你都这么大了，都长这么大了。然后那个时候的自己就会想说，有这么惊讶吗？不就一天一天在过吗？有什么好惊讶？但是现在再看到朋友或者是姐姐兄弟姐妹家的孩子在慢慢长大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真的好快，一个生命他的成长的速度，你拿他在做参照的时候才会知道原来时间流逝的会有这么的久，这么的快。所以当我们作为一个人来去了解我们是如何成长，如何成长为现在的自己，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好，我已经吊足大家的胃口了，如果你觉得这还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的话，那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也欢迎你，欢迎你来告诉我你的所思所想，不管它是什么，有可能是你想念的某一个片段的自己。这首歌就先送给你吧，来自陈嘉桦，想念自己。 看着镜子里面那陌生的脸， 你深吸口气，擦干双眼，安慰自己说没变没变，不过是今天的妆弄了一些，趁着青春还剩几年，努力吹上城市的光线，天黑以后天亮之前，这发抹去心底那些疲倦，只是夜深人静就会想念自己，眼神还那么清亮纯净的曾经，睡不着的夜里多么想念自己，想要哭就哭吧，悄悄笑的任性，过的敷衍，不再追问梦想到底还离多远，说服自己总有一天回应会在这里输掉的一切，算算青春还能几年，茫然徘徊在现实的边缘，天黑以后天亮之间，眼神还那么清亮纯净的曾经，睡不着的夜里多么想念自己，想要哭就哭吧，笑就笑的任性，还能不能回去，你好想念自己，出发时不怕天高地厚的勇气，睡不着的夜里孤单想念自己，好希望还可以 这是来自陈嘉桦，想念自己。刚刚看到虾一段很长的分享，必须要念出来。回忆起刚上大学的自己，就像个村姑进了大城市，对一切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好奇，每天能量满满，经常被同学说好像打了鸡血一样。现在的我有了工作经验，却特别怀念那个每天充满好奇的自己，希望心态可以回到最初，爱这个世界，对一切充满好奇心。小虾同学，可以这么叫你吗？在看到你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会想起来今天下午在上课的时候，我跟你有一样的体验。当刚好讲到青少年发展阶段的时候，想起了那个时候的自己，尤其刚好下午上课也是坐在教室里，然后就会又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好像自己又坐在高中的课堂上，闻着春天快要到来的气息，一切都那么美好。我们把美好暂停，

然后只选择用耳朵来去倾听。那么你可以锁定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或者如果你想知道主播是怎么工作的，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哎呀那到了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在花椒上面来找到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这里，并且还可以在花椒上面和我留言互动。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上面和我们有人做了分享，还有今天好像没有送礼物的啊，目前对，我这么说呢就是不动声色的说一下而已。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在这里，嘿，一路辛苦了啊！如果你刚好开车在路上，那这句话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刚好明天又是周一，又要精神满满的迎接新的一天了。虽然好像周末刚刚结束，谈不上辛苦可言，但是我们今天说的一路辛苦了，是要认真的好好的对之前无数个自己来说。那个无数个自己，他们一个一个一个的动作才构成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到底是不是有必要要好好的拥抱他们，跟他们说一声谢谢辛苦了呢？刚才说到已经做了一个小小的叫什么呀，介绍吧。对，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的灵感来自于今天在上课的时候的一个课程，就是我们的发展心理学课。然后呢，就是刚才也简单的说了一下，所谓的发展心理学，如果再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人发展的整个的心理过程。其实在发展心理学当中，不同的心理学家也会有自己的对于发展的看法。就比如说现在特别流行一个词，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听过啊，叫原生家庭。什么事情都可以赖到原生家庭的头上。什么意思？就是我现在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父母那样。对，总之总会找一个理由。那这个说法其实就是很多的时候是来自于精神分析流派他们的一种看法，那就是弗洛伊德嘛。他其实就认为人的发展是分为几个阶段，简单的说呢，口唇期、肛门期、性器期、潜伏期、生殖器期，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背对了。但是就算你听不懂刚才说到的所有的那些名词，但是你只需要记住一点，在他的心目当中，他认为差不多十几岁之后这个人就定型了，从此之后这个人的性格他的发展都是由于他小的时候的这些一个一个的时期所带来的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它叫做利比多这样的一种能量，来让我们成为现在的我们。但是与他相反，或者说和他不一样，在他的这种基础之上会更完善的，还有一位心理学家。那么我们先来用歌来打个隔断，因为这一段实在是太理论化了，有没有觉得很枯燥？我已经很努力的想把它讲的怎么说，听上去没有那么枯燥一点，但好像一提到了各种专有名词之后就还是会觉得有一点。但是你只要记住一个就好了，就是有一种说法是，我之所以是现在的我，我之所以现在有这样那样你看不惯的地方，别怪我，要怪就怪那个时候小的时候的我，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或者说没有办法去掌控自己的时候，原生家庭带给我的，是不是很流行的说法，一下子就把自己开脱了。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并不能什么事情都赖原生家庭，这是我的结论。那我们在这个结论得出之前，先继续听歌。突然间觉得下半段理性了很多，理性了之后好像搭配歌之后就没有刚才的那种。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 Sunflower。 Sunflower 就是太阳花咯，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曾经遭遇什么，心里要有阳光。怎么样，是不是又回到鸡汤了？ Sunflower 来自 Emma Stevens， 轻快的吉他声一下子就让心情舒缓下来了。 outside my garden gate, behind the house that I grew up in, a beautiful escape. We talk for hours and hours and look up at the sky. I had all the questions, but you could tell me why. You told me sunflowers stare at the sun, and how the Milky Way is the galaxy called home. I thought the moon was a crescent, you showed me I was wrong. But where should this sunflower stare now that you're Sunflower， 太阳花。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大家特别愿意，尤其是初高中女生会经常说你最喜欢什么花，然后别人说我喜欢玫瑰，我喜欢薰衣草，满天星。对，为什么要这种口音不知道。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会说我喜欢向日葵，总觉得那是一种很开心的花。你听啊，向日葵，光这三个字感觉就都充满阳光，阳光满满，能量满满的。所以我想把话题扯回来，对，刚才说到向日葵，实际上刚刚我们在那首歌之前说到弗洛伊德的发展理论，他认为差不多到十几岁之后，我们的性格，我们的能量就定型了。但是有一位心理学家，我觉得他就很向日葵，他很正能量。他说其实人的发展是贯穿一生的，绝对不是在所谓的原生家庭阶段，或者在你十几岁之后就已经被定型决定了。而人这终其一生是在终身发展的。那么其实他的理论当中一共有八个阶段，你有没有兴趣想知道是哪八个阶段呢？我们可以先给大家一个名词啊，这八个阶段都是什么，其实非常好理解。对，婴儿期啊，婴儿后期，幼儿期，童年期，青少年期，成年早期，成年中期，成年后期。对，所有的这些是不是大家会心里面有一个对应呢？ 对，我其实有在偷偷的看笔记，有被发现吗？但是因为名词有的时候会不太记得，但是他们每一个所代表的含义，一会儿我们可以来跟大家分别说一说。对啊，当然了，谁没有经历过婴儿呢？谁没有当过儿童呢？谁没有当过青少年呢？谁没有，对啊，没有再成熟的可能性？所以他每一个都分别对应了什么？我们经常会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功课要做，是啊，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也会有不同的阶段我们要完成的任务，我们要去完成的功课，而它就是一个人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可能跳过哪一个，好，这个我不想进行了，而是说是这样一点一滴，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你对自己怎么变成现在的自己好奇，就要听杰克唐老师开始讲课。哎，其实也是现学现卖，但是刚好可以一起分享。继续来听歌吧。 那绸缎来填充无尽虚空，似一曲挥霍着不痒不痛，思绪期盼你的情有独钟，皮囊下却没能与众不同，把昨天怪罪给错怪的钟，反复推敲你距离有几重，稠密的心思没几人能懂，到头来怕只把自己感动，白天的 的歌，来自谢春花，妄为。妄为是恣意妄为的妄为，但是我们真的可以这么任性吗？ 刚才说到了，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不停地成长，我们总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就是更了解自己，会吗？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吗？我们总是会希望可以掌控自己，掌控未来，掌控周围，那种掌控感会让我们觉得有安全感。所以有的时候觉得心理学或者说心理学家的这些理论可以让你有这样的一种对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好像被说中了，原来是这样。于是你会想说，那现在我可能处在青少年时期，然后现在我可能处在成年期，接下来我又应该怎么去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呢？当然所有的这些理论都仅供参考，未来的路还是我们自己要一步一个脚印。之所以开始说有一点空的话，是因为突然间觉得理论太多可能容易消化不良，所以用一些可能我们比较有共鸣比较好理解的方式来去述说看上去有点理论化的东西。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埃里克森的人的发展的八个阶段，就算你不知道这八个阶段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但是其实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就算每一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经历的不同，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共性。比如说当我们还在婴儿时期的时候，我们会期待妈妈抱抱，如果就算你不记得，就算作为一个婴儿你可能不会有产生记忆，但是我们现在哪怕去想起来，你会去怀念那种被母亲怀抱的温暖感。你只是被抱着，只是被哺育，你就会有一种信任的感觉，你会觉得有安全感和踏实。那么等到我们开始上学了，变成童年，变成学龄儿童的时候，你会发现同伴和朋友和同学们和老师在学校里学习成绩，所有的这些变成了那个时候的主题。父母好像不像学龄前那么的上学之前那么的给你的影响那么巨大，而这个时候给你影响最大的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同伴关系还有学习。于是在这个时候你会开始有勤奋感，知道有一些事情不是自己可以肆意妄为的，知道有一些事情是自己不得不做的，比如说写作业考试等等。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你开始回溯自己曾经的一切。让我们再慢慢的把时间轴往前推，推到十四五岁，那个时候你进入了青春期，你开始对未来有想象，你甚至于会觉得我好像会与众不同，好像没有人可以理解我，好像我是孤独的，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另外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我是特别的。而这种自己深觉的特别感，既会让你引以为傲，又会让你觉得自己多愁善感。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你是不是想起了某一个片段的自己呢？至少我在上课的时候有。而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变成一个青年人，因为我们是青年广播，所以我们怎么样也要把这个话题落到这里。变成一个青年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去问自己一些问题：我是谁？我崇尚什么？我要做什么？如果很幸运，你可以在你十几岁的年纪回答得了这些问题，或者你已经开始思索这些问题，那么也许你离找到自己就已经不远了。有一个核心名词啊，有一个核心名词叫自我统一性，好像听上去不知道是哪几个字啊，自我，对，可以听懂，统一，相同的同，一二三的一，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那就是一种我知道自己是谁的确定感，你是一个完整的你，这种感觉很好。就算 你错过了在青少年时期认同或者说找到那种自我同一感的感觉，哪怕你现在已经20多岁、30多岁甚至40多岁，没有关系，不要放弃寻找，因为这是我们的必经阶段，然后我们会在后面的历程当中再经历其他的，比如成年、老年，让我们越过中间的那些环节。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我尽我所能的去把所谓的我们终其一生在寻找自己的过程的最后一步，当你成为一个老人，你希不希望自己是一个智慧老人，你可以带着满满的经验、满满的回忆去跟子孙们分享，或者跟年轻人分享，哪怕给他们只是一个智慧的微笑和点拨。所以当你是一个发展的完全的人，当你在老年期的时候，你就会产生这样的人生智慧。所以智慧和聪明是不一样的。好，让我再梳理一下今天讲的内容，听首歌，然后我们就收个尾。我想了想，听这首吧。这首歌的名字叫 Come to me， 来到我这儿来。你可以对过去所有的那个自己说，来到我这儿来，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到我生命中，然后让我变成了现在的这个自己。不容易啊，来到我身边，来到这儿，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要对曾经那个无数构成现在的你的自己说，一路走来辛苦了，明天还要继续，明天又是一个周一，让你闭上眼睛，一天作为一个据点，一个结束。第二天虽然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忘了他们。这里就是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堂，让我们下周再见。该说晚安了，该说晚安了，这个时候就要放一首符合晚安氛围的歌啊。晚安， 晚安，愿长夜无梦，在所有夜晚安眠。晚安，望路途遥远，都有人陪伴身边。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完，有些短，晚安。